胀㗎嘛，会挨后少少咋，我都冇挨到嗰位金小姐咁厚。咁事实上呢，佢我无端端就感觉到佢提都冇提讲都冇讲，我只係觉得后面有人中咗我两嘢喺我个背脊，哇刚刚食饱，你中落个背脊，前面系个胃，后面系个背。即系我自己讲得唔好听啲，就好彩系虎背熊腰啫。第二个薄皮啲嘅都俾佢或者中散噶咯。如果系阿韦阿时咁，基本上真系好庆咯。咁我梗系向空姐投诉、空少投诉啦。咁啊都系同一间航空公司啦。都系被冷处理啦。咁我更庆啦。咁我跟住，唉，扮死啦，跟住觉得晕啊嘛，俾人中咗几嘢，梗系觉得晕咯。跟住觉得佢都系冷处理，报警唔该。佢就算将我摆咗喺前面，系喺商务客位，系商务舱系有位，将我搬咗喺前面坐噶啦。但系我都系觉得后边系好唔啱，好冇礼貌。跟住我落机验伤报警，你就咁听落去好似搞到件事好大，但系我系觉得对就系对，错就系错，黑白是非系要分嘅。同埋我唔系挨到。影响到人，即是一格咗。咁我强烈建议啦，如果系我相信喺飞机上高都有唔少呢一啲争拗㗎。应该无日无之，其实亦都烦到啲空姐空少，佢都即係腾到时间出嚟去理会其他嘅乘客或者做其他嘅，亦都讲得唔好听啲，相嗌唔好口囉呢个世界。咁去边度做任何一件事，我都要顾后果㗎。同埋有时讲咗出去嘅说话真係收唔返㗎嘛。咁嗰次呢就係报警。其实你知唔知报警都好烦㗎。我又要去马加烈验伤，又要去国大城落口供。落口供阿警察哥哥呢又写字写得唔够快，我又讲得快过佢写。结果落口供落咗两粒钟。跟住我真係好多谢一位行家阿洪丽萍呢，佢係陪我去马加烈验伤㗎。但係我係觉得嗰次係一个好不愉快嘅经验。虽然我后嚟都继续搭同一间航空公司嘅航班。咁样返到嚟我又讲下另一单再早啲嘅，嗰次同我爹哋啦。因为細佬喺台北入咗医院，咁我同我爹哋呢咁最好忙呢，我都买咗即日来回嘅机票，朝八晚八过去台湾去医院探佢同埋帮佢转院。嗰次又系另一场不愉快嘅经验，所以其实不愉快嘅经验好多㗎。不过我哋最好最紧要就系要做好自己。其实呢个世界呢，我觉得好多时退一步天空海阔，咁唔需要下下呢伤晒杠啊，装到恶形恶相咁嚟嘅，同埋客气啲囉。其实大陆人香港人，咁近年我哋都被人叫港产啦，你被人叫港产，你自己又会好开心咩？人贵乎互相尊重嘅。有时有啲朋友话你讲股票你好恶啊，我有冇俾到意见你先？我恶啫，我唔系闹你啊嘛，系咪？咁，唉，总之人讲你又瞓，瞓醒你又问，你问下你自己系唔系先？不过真系噶，退一步海阔天空。好，一于送只李克勤嘅《天空海阔》俾大家，听完之后心情舒畅，唉，乜嘢雷气都化解晒啦。 将云任意飘，如艳阳常在心间里闪耀。片片云里清风，因你尚浅笑。繁星都因你夜照，便明白身边的你重要。烈日渐已残照，世界又回复静悄。望着你那深深眼神，求夜风不可骚扰。望晚星，月儿圆，我梦了又过晓。和你随意与天空海阔，像云任意飘。常在心间里闪耀，片片云里清风，因你尚浅笑，繁星都因你夜照，便明白身边的你重要。 烈日正已残枝，世界又回复静处，望着你那深深眼神，求夜风不可骚扰。任意飘，如艳阳常在心间里闪耀，连片云里清风因你尚浅笑，繁星都因你夜照，便明白身边的你重要。和你随意于天空海阔，像云任意飘，如艳阳常在心间里闪耀，连片云里清风因你尚浅笑，繁星都因你夜照，明天都因你重要，路途上一起痛都会照。 做节目玩 AI 就得。 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 真人发声先好听，即打31209988报读新城电台同香港都会大学 LePay 十办广播节目主持及制作专业证书课程，资深广播人教你靠自己做好节目。 不是所有交往，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每天爱你多一点。 把时间填得满满， 提及咩字眼你哋好似好大反应咁啊。 同情，大家好，我係陈子健。其实喺残疾人士嘅角度嚟讲呢，唔使咁样同我哋咁样讲嘅。其实我哋只不过係身体上面出咗问题啫，唔識行路嘅普通人就得㗎啦。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而家好多诗歌唔单止加入流行音乐元素，仲会填上令大家有共鸣嘅歌词，令诗歌变成生活嘅一部分。诗歌有街，主持汉阳为你介绍唔同风格嘅基督教歌曲，讲解创作背后嘅故事，邀请艺人及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俾佢哋嘅力量。逢星期日晚9点至10点播出，节目由 DAWAYO 赞助 ，DAWAYO 始于1682，为你呈现法国皇室生日蛋糕。 Woody 除了会尝试用年轻人的方法去推广鱼排，仲有好多其他尝试。 推广鱼排之余呢，咁就希望俾啲市民知道原来香港会有啲优质嘅养殖产品，咁希望可以吸引到佢哋买囉，就变相由一啲传统纯粹可能交俾市场啊咁样嘅形式呢，就会直接喺大众市民面前就展现到，可能我哋有啲影片有啲片段摆上社交媒体，佢哋就会见到哦，啲鱼原来系咁样嘅，个养殖环境系咁样嘅，可能佢哋都会安心啲，咁就吸引到佢哋买咯，希望可以增加到个销量。我哋有尝试养一啲其他品种，但系咧又未必系真系咁特别嘅品种，可能都系一啲常见嘅鱼。 留意逢星期五早上9点新闻前，晚上8点新闻前，新城广播为全城注入香港好能量。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恭喜晒！今个礼拜卡拉 OK 贴堂嘅系你， 我系阿 Fail 赵展堂。 a gentleman. Something that's just maybe a symptom. I've ever way too much income. More the struggle of a day just to get some. Now a lot of this hate to the syndrome. When it can't relate, this stems from money looking like it grows on trees. Yeah, they're green, but those are leaves. Suffice to say, with every sacrifice I made, it's like I gave up my life to fame. All the nights that I lied awake, nice to stay up to write and pray. Had a claw scratcher, find my way. Just follow me and I'll light the way. Look through the hell of your scalloway. 各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求开心。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你都想一齐玩？立即 WhatsApp 到卡拉 OK WhatsApp 报名专线633-97997。 主持清姐胡曼青， 好退一步，真系可以海阔天空噶。就算有几艰难、几大件嘅困难喺自己面前，最紧要。冷静，系冷静咧就可以令一切都变好。根据我嘅经验，但系咧有一次又系搭飞机。其实咧，我觉得如果咧我哋收集下咧身边嘅即系亲朋好友啦，佢哋嘅搭飞机嘅真系奇遇啦，可以话冇话好嘅奇遇定坏嘅奇遇咧，真系古仔多多嘅。不过发生喺自己身上嘅。仲有一单呢，我最记得嘅嗰次就係真係去一日即日来回，即日来回台北喎。哇，都几辛苦。朝头早八点机，夜晚就八点机由台北返嚟桃园机场。咁就返嚟啦，咁我因为带住爹哋啦，老人家咁梗係坐商务啦。咁跟住呢就去嗰程都冇乜嘢啊，起码係起码对脚可以伸远啲啊，个背可以挨厚啲啊。即係我觉得如果你真係想挨到有咁厚得咁厚，要挨到哇瞓低咁滞嘅，咁你俾多少少钱坐商务。真係呢个世界真係一分钱一分货，如果钱可以解决到嘅问题，我都宁愿可以系喺负担得起嘅情况之下解决。因为我唔想我爹哋因为已经系即日来回啦，同埋佢都好担心阿细佬嘅病情。咁就我哋坐商务，不过回程啦，咁我哋六点钟应该都要去到桃园机场啦。咁我跟住咁当时咧，嗰阵时你唔系净系话用手机，因为未去到咁先进噶，当年已经十几年前未用到手机，有个 QR code 咁就话去劈张机票出嚟噶啦嘛，有架机咁飞张机票出嚟。咁嗰阵时咧就系攞住张攞住张纸。点解攞张纸呢？因为张机票佢唔系直接出啦，咁就系一张纸，你要系用 printer 啦，用打印机打印咗出嚟。因为去到台湾嗰边，你唔会咁容易搵到打印机噶啦嘛。咁我打印定两张机票嘅 copy 嘅 confirmation 啦，确认书出嚟。咁啊，敬志咧，咁叫我爹哋咧就坐定定等我。喂，有咩嘢阿女搞掂？唉，好似好得咁啊，行埋去。啊，跟住个空姐咧，地勤咧，佢睇都唔睇我嗰两张咁样嘅白纸，佢可能以为系废纸，跟住同我讲 economy 喺嗰边啊。跟住我咧，其实有啲兴就系、是、但系我都息事宁人嘅，即系我觉得呢个世界有啲乜嘢拗撬啊、争拗，只要有一方肯缩就得噶啦，好似两公婆咁。我啲日头已经不断咁样讲嘢嘅人呢，其实夜晚返到屋企我哋都唔系好讲嘢嘅。咁有时我老公我呢嗰啲报纸呢，我觉得如果系其他人呢做我另一半，佢早已经忍无可忍，可能休咗我㗎喇。咁我而家嗰个呢都对我又好有容忍度，佢成日话抌晒我啲嘢，跟住佢又结果返到屋企都原封不动喺度，跟住继续有时咦咦咦咦咦咦，只要我唔出声就冇事发生㗎嘛。咁所以嗰次我照样我话唔系啊，我系坐 business 噶，咁我递翻两张纸俾佢，咁佢同我搞， 我觉得佢完全好似唔觉得自己有乜嘢唔好意思咁。我心谂系咪狗眼看人低啊？我冇化妆啫，谂住搭飞机唔化妆。跟住佢令到我咧个人啊，好似突然间咧冇晒自信啊！你明唔明啊？死啦！我唔化妆系咪真系唔见得人嘅咧？我唔化妆系咪唔上得嚟搭商务嘅咧？要搭翻经济位经济舱嘅咧？即系我系有少少嬲嘅，咁我都冇话俾我爹哋听，我唔想佢有啲乜嘢即系唔开心啦，因为我哋嚟台湾嘅目的就系探细佬啊嘛，因为佢喺台湾落地生根啦，佢廿年前已经系过去，唔知系咪跟咗女朋友过去啦，我都唔追究啦，咁依家喺嗰边落地生根结咗婚咁样，咁但系咧，我系觉得有时。是咪睇清楚问清楚先至下一个决定是几时都会稳阵啲着数啲同埋对自己利益会有好处啲大啲。点解呢有啲睇都唔睇人哋嗰张 confirmation, 你就指人哋去搭 economy。喂大佬咁搭飞机梗係着得舒服啲撇啲。其实我想话俾佢听咧，我认识有啲朋友咧，有啲 CEO 咧，佢哋话，佢哋其实佢哋都搭经济舱嘅，因为佢哋系一啲上市公司嘅 CEO， 佢哋唔会咧去乱花股东嘅钱啊。咁而行出嚟咧，你横睇掂睇，佢哋都未必系着到身光颈靓啊，真系哇一丝不苟啊，完全一尘不染咁行出嚟，惊死人哋唔知佢系 CEO 咁。而家好少咁嘅人嘅，即系咩叫满星发大财啊？咩叫做唉锦衣夜行啊？咁，但系我会觉得有时真系唔好以貌取人。咁所以咧，尤其是喺服务性嘅行业，你点知你嗰、那个你唔系你以往嘅 VIP 客？佢将来会唔会因为你服务得佢好好，佢好记得你，变成咗你嘅 VIP 呢？系咪先？不过当然嗰件事呢，我系削弱咗我自己呢素颜出街嗰个信心㗎。不过唔紧要，我而家我做多啲 facial， 做多啲护肤，我觉得有时唔化妆，等啲皮肤透下气，其实啊仲舒服，其实咁样仲健康啊，因为你不断咁越搽越厚啦，不断将啲粉搭上面啦，其实系封死咗毛孔，令到佢唞唔到气咧。日积月累咧，其实啲皮肤都会变坏。话知你用几靓嘅几好嘅化妆品啦，咁但系我觉得天然咧系最好嘅，同埋最紧要系俾到更加大嘅自信自己啊嘛，精神奕奕啊，企企理理，干干净净咪得咯，系咪咁解？咁所以一定要俾多啲自信，信自己。甚至杜德伟、叶倩文的信自己，俾大家，俾埋我自己。 信世间始终会美，信战争有千夫死，信四海许多正气，信这些不变的真理，像我心中相信爱是美好。相信我，知否我也相信你、yeah、永远相信你、yeah、 信有天始终见到这世间手挽手起舞，信四海懂得有我真 有 时光咧真系过得好快啊！今晚净系讲两单《机场奇遇记》机舱奇遇记已经咧系哇完咗最后嘅半粒钟啦。不过近期沈渊陈上嘅呢单嘅世纪大辩论，我觉得系真系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过咧冇礼貌嘅一方咧一定系输晒噶。咁不过呢、这个世界凡事去得太尽。缘分都会早尽，有时自己做咗啲嘢呢，人哋憎咗你，你又唔知，咁将心比己囉，有时真係be considerate 嘛，咁要尽量都系㗎，行步路你都唔好啊将啲手手脚脚叉晒出嚟啊，驚死撞唔到人咁啊，系咪咁解，我觉得将心比己啊，大家以礼相待，呢、这个就系中国人礼义之邦，我哋俾多啲好嘅一面人哋睇，咁同埋都系对自己系好，对人亦都好。咁好，咁不过好多时啲朋友都讲，我啱第一集喺倾心倾情都同大家讲啊，又话我哋有乜几好啊？就算自己层楼啊，见到你都未必打招呼啦。而家系啊，今时今日系啊，个世道就系咁噶啦。但系我好好啊，我个邻居佢一般嚟已经。送咗罐饼仔俾我食啦，仲要夹多张纸仔，话唔好意思啊，我嘅装修会唔会嘈到你啊？我系你嘅新邻居啊，仲自我介绍叫咩名？哎，不过有时我又唔记得咗人哋叫咩名，真系衰啊！我要将佢张 note 咧黐住喺个雪柜顶先，记得佢系咩姐姐咩小姐咁样，不过都几好噶。其实我谂由自己做起啊，吓礼貌运动啊，咁啊今晚倾心倾情讲住咁多先。下一次讲咩啊？原来咧，大家都几中意听啲职场嘅礼仪噶。其实咧，我就想揾阿神姐上去讲嘅。不过大家又可以睇下佢嘅 YouTube 啦，同埋因为之前嗰四集咧讲扮靓啊，讲下气场啊，讲下点样输人唔输阵啊，仲有一位靓嘅讲妈啊咁。原来大家好中意，好中意。咁所以咧，揾机会又同大家讲下呢啲。职场嘅大道理啊，咁其实都楞住投资㗎，好多都系我觉得你个人系点，你个投资心态就系点㗎。下一个星期二晚八点至九点，记住黐住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多谢大家。 以上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新城资讯台， 沿途有我 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Blue Coast 2 主打两房户型，更值得的期待。查询2189-8325。